走！ 哎，别 啊！怎么着？ 咱们走哪儿啊？ 走哪儿啊？走前门啊！ 哎，走前门 啊！ 让太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啊、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哎，走！ 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都出来了吧？ 小子们， 有 带路啊！小子们带路，往前进。 哎，走 着，

八成是饿了。妈妈后边堵着袋儿，你吃袋儿去啊！ 妈呀，哎，妈，我吃袋儿去了。 小莫， 妈妈， 您坐着，您坐着，我们妞儿拉弓拉的不好，您得多多指教啊。 妈妈， 哎， 不忘小心，拉弓甚好，小心要与他配上。 什么呀？ 三帮母 喝。你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嘿，哎，妞儿，快来！妞儿，快快快快快！你着什么急呀？不拦着你掉台底下了！ 妈呀，你这来 干什么呀？ 您不让我上后头吃蛋去了吗？ 对呀， 到后头一瞧啊，肿的功夫大了，成了老蛋了。 哦， 我拿筷子一煎，没煎住，掉地下了。 嗯， 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 嗯， 妈呀， 哎， 可就成了彩蛋了。 哦，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 那不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县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呦， 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把啊。 那你这是哎，什么意思？你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壮士，请了。 请了。 听我妈说，您要跟配上三把弓嘛。 拉得好不要说好，拉得不好不要紧笑。 妈呀，咱不笑。 对，我们绷着， 于此先唱了。 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本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光会拉弓，还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 都给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哪里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啊，都好，都好，好，好。糟了，糟了！ 怎么糟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心松。 哎，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他都听着。哎， 儿要与他比去。 哎，用上我眼睛吗？你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您给问问去。 我给你问问，呵，这事儿。这话， 妈妈， 您这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儿啊，要跟您比拳。 哦，比拳！ 嘿，你这一刻都翻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嘿，来了来了来了啊！我给你们听劲儿。